李岩脸色阴沉地站起来。 警官，这种事儿你不需要找上门来吧？ 我们警察就是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既然有人报案，我们一定得做事的。李先生听说念过法律的，别让我们难做。 郭林笑眯眯的一摊手， 我们是请雷先生回去调查，不是逮捕。恐吓伤人不是什么严重的罪行，又不是杀人，不需要这么紧张的。 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椅子直接坐下。 不过如果你们要是愿意配合，亮出几个不该让我们看见的东西，倒是也省得大家的麻烦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事了。 视线环顾四周，最后定在了暴风的身上。郭林的眼神没有半分退缩犹豫。 鲍先生，这里是谁说了算？ 怎么都没料到郭林敢直接点名，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他和暴风的身上。后者不动如山地稳坐在对面，点了根雪茄，很随意地动了下手。 这位警官，我们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吃饭，你领着这么多人过来收物业费，劳师动众的也是为了自己讨工资嘛，我理解。至于说什么算不算话的，我们都是正经生意人，不搞那一套的。 他说完吩咐旁边的人给倒了杯酒，转到了郭林面前。 那你可以算我敬的，喝完了你要怎么搞我们配合。 酒确实是转到郭林面前了，但是这屋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喝。暴风这是暗示他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刘宇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罪犯，自己名后挂着的罪名都能扑出一条街了，对着警察还敢这么摆姿态。他不爽地皱着眉补了一句， 态度合作一点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 但是暴风根本没用正眼看刘宇，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郭林，一时间两边就这么僵持着。刘宇不耐烦地又往前走一步时，李岩挡在了他和暴风中间。 警官，你们也说了，是配合调查，不是必须配合的。就算要问什么，也等明天。现在雷先生有事，不方便。 这倒是，鲍先生和雷先生一看平时就很忙，我理解。就像我们警察，也是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，都是因为犯罪分子贼心不死。搞麻烦的混蛋越忙，我们这种专门处理麻烦的自然也就不得清闲了。 不就是横杀射影吗？玩这种把戏，郭林怎么可能输？他话说完了，把面前那杯酒又转了回去。 好，鲍先生，我知道你是明白事理的人，我们既然都找上门来了，怎么着都得有一个结果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警方办事跟你们不是一个风格，雷先生肯定会毫发无损。 操，不就是破警察吗？你们嚣张什么？ 暴风还没急，门口负责看门的小弟倒是憋不住，一句话就如同打开了某个开关，一瞬间周围的人全围了上来。耿伟动作利索地掏了枪出来， 今天谁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。意图伤害执法人员，不怕惹麻烦的，你们上来啊。 耿伟说完，保险直接就打开了。为了这点物业费掏枪，耿伟也算是天字号第一人。郭林今天本来就是找麻烦的，这地方既然已经被包了，那就是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外头也没消息会走出去，他也不怕回头审讯骂他违反纪律。然而耿伟这边都掏枪了，那边当事人之一的雷可人却从头到尾都没吭过一声。他慢吞吞地吃着面前那盘菜，完全一副事不关己，似乎周围发生的所有事都和他无关。就在两边都焦灼着要等对方先妥协的这种局势下，突然惊起一声枪响。郭林怎么都没想到这种场合会真的有人敢开枪。眼见场面一片混乱，在所有人都在找遮蔽物的时候，他努力地在找这枪是谁打出来的。其实这人并不难找，四处躲避的人群中只有两个人是站着的， 一个年龄看着不大的愣头青，顶着一头红毛，拿着枪一路追着雷克人。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枪就是这个红毛开的。至于另外一个，那是老熟人了，就是之前警方和暴风都在找翻天的驼子李。事情的转变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，耿伟和刘宇也都没反应过来。不过好在耿伟的枪在刚才就已经掏出来了，这种时刻反应倒是快。红毛追着雷克人打，耿伟就直接对上了红毛。李岩一直死死压着雷克人， 满屋子都是警察，你现在开枪就完了。 郭林他们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儿，真如愿找到了事儿，那就算雷克人手眼通天也没办法摆平了。那个红毛明显枪法不怎么样，这么多枪也没打中的，可是光听见这种耳边响起的枪声都让人头皮发麻。雷克人自认也算是驰骋江湖的人物，今天硬是被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混小子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耿伟和刘宇去抓红毛，郭林理所当然的目标就是驼子李。这屋子本来也没多大，现在人到处跑，全撞在门口。郭林大概扫了一圈，发觉暴风好像已经不在了，只有西侧门那边空着。驼子李跟着追过去，郭林紧随其后。 李希，我是警察，放下武器。 直接叫着驼子李的本名，郭林顺着楼梯一路往下追。空旷的空间之内全是杂而碎的脚步声，护着暴风的人起码三四个，郭林能看见大概的位置，却没办法瞄准，因为驼子里很聪明的贴墙在下楼，郭林的视线全被挡了。这么下去情况不妙，郭林一边加快脚步，一边不停地喊话，后续的支援都没有跟上来。郭林在瞄到暴风那群人到了二层之后，突然觉得楼道安静了不少，紧接着就是很大的关门声。他心下一凛，改用直接翻过扶手的方式跳着下去。暴风是从二层的楼梯间跑出去的，大概是想从后门走，这里明显他们很熟。驼子李和郭林追上去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人影了。郭林小心翼翼地握着枪，从右手边的杂物间一门一门地找人，找到快最后一推门，就看见驼子李挟持着暴风站在窗口。 你只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开枪。 驼子李一脸的戾气，相比而言暴风简直冷静的不像是个被挟持的人质。郭林跟他对峙的站着静等时机，那些刚才还护着暴风的人竟然一个都没有留下。原本暴风和驼子李这种自相残杀的戏码，他们警方就该乐见其成，但是偏偏这种情况郭林就不能不做事。 放下枪，你今天跑不掉了。 其实这种话说出口的人和听的人都会觉得是废话，可惜就是不能免俗。倒是暴风在这种时候竟然还能插嘴。 郭警官，你可得保障我的安全。 郭林冷冷地扯了下嘴角。 吃顿饭的都有人追着要杀你，鲍先生最好还是检讨一下自己。 警察让人端着枪到处挟持良民，真追究起来，你们也是吃不完兜着走吧。 现在的民众可不是不看书不看报的年代了。暴风一边堵着郭林的话，一边还不忘了端枪对着他太阳穴的驼子里说， 不过只要我还在你手里，想必这位警官也不敢做什么。 驼子李闻言冷笑了一下，阴郁的眼神紧紧盯着郭林。 哼，让开条路出来。 堵在门口的那个当然不可能动。 基本上你就算真的开枪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。 暴风死了跟被抓了其实是一个效果，郭林的态度摆得很明显。 你只要放下枪，我就算你自首，你只要动一下我就开枪。 暴风也没想过郭林会把话挑得这么明白，他皱了一下眉。 原来现在的警察都是这么办案的呀。 警察很多办案的方法你都不知道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放下枪。 你再往前走半步我就开枪。 两方僵持不下，谁也不肯先松口。 郭林一边等着后续的支援，一边考虑着有什么办法把两个人一起扣了。驼子里其实只是一个小角色，暴风才是真正的大鱼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，他怎么也想不到驼子里会突然出现在这里。还有那个红毛，